这个失去你的遗憾，我会勇敢仰望风。

口，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地走过，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投影在你的心中，只带走一些回忆。 歌

小事情，梦境的思绪在陆地中蔓延行，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，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。

沿着你我他我想你说啊